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1章，任凭白色的军团如何的冲撞，数量再多，士气再高，全都变成了一具具尸体，然后掉到地上了。图腾玄蛇驾驭着迷雾，屹立在天空当中，高傲地凝视着银色穹主。密密麻麻像雨点一样打向他的白魔鹰军团，他连看都没看一眼。成千的白魔鹰不曾冲淡他的领域半分，他像是讥笑银色穹主愚蠢的行为，挑衅地向他吐出了红色的信子。银色穹主意识到这样做只会让自己的子民送死，他命令白魔鹰们退下，开始操纵周身的风暴般的羽毛朝着图腾玄蛇飞去。银色利刃刚才被筑盟一员的火焰长枪冲散了大半，席卷起来威力大打折扣。图腾玄蛇仍旧站在云雾上，利刃只在他金属一般的蛇鳞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图腾玄蛇不躲不闪，依旧用那双眼睛凝视着银色穹主，像是在等待他用尽浑身的解数一样。突然，图腾玄蛇身体飞窜而出，快得如同一道紫黑色的闪电，密集无比的利刃领域无法对他造成任何的阻碍。他弹射到了银色穹主面前，一口咬住穹主的翅膀，然后狠狠地把他往地面上甩去。城市的边缘还有很多人正在慌忙地朝着城市的内部撤离着。每一座城市在遇到妖魔袭击的时候，都会马上开启安全结界的。安全结界便是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避难所。安全结界范围有限，一个城区恐怕也只会设立一个。在灾难爆发之时，要完全撤离到安全结界中，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天空当中俯视，密集无比的街道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网格，楼房和车流都显得非常渺小，更何况是人呢？人流看上去完全是一群黑色的小点儿，唯有聚集在一起才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缓慢地移动着。相比起整个白魔鹰军团而言，他们的移动速度太慢了。若不是一层青色的毒气迷雾始终笼罩在这城市的边缘，这些人早就变成白魔鹰腹中的食物了。 我的老天，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一队疏散的人群当中，有几个学生猛然间发现，混乱一片的天空当中，有一只银色的生物陨落了下来。银色生物浑身有羽毛覆盖着，羽毛锋利至极，反射着旭日的光芒，完全是被银刃全副武装。它垂落下来的羽翼率先落在地面上，一大片建造在靠近城市边缘的平矮居民楼都被砸碎了，卷起的滚滚烟尘弥漫了好几个街区。这一片西城区已经没有多少人了。银色穹主被砸到地面上之后，他无比愤怒地站了起来，抖落了身上自己的灰尘还有废渣，显得无比爱惜自己洁净的羽毛。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身躯庞大的像电影当中的灭世怪兽。人类的小区、街道、公园、医院和学校还有立交桥，在他的面前就像是玩具模型似的。人类已经撤得很远很远了，可转过头，隔着大半个城区依然可以看见这头银色的巨鸟豁然地张开翅膀，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与心灵的恐惧。 有什么落下来了？ 学校里一名掩护学生撤离的女老师大声叫了起来，惊恐万分地指着城市西边的天空。还在云空上的时候，便已经看到那是一头青黑色的蛇了。随着这头蛇以极快的速度坠落下来，人们这才发现它的体型远比一开始看到的要庞大太多太多了。银色的穹主已经是灭世怪兽级的了，青黑色的蛇君竟然还比它大上了一倍有余。俯冲而下，城市街道在图腾玄蛇触碰地面展开的力量之下，顷刻间灰飞烟灭了，粉末高高的卷起着，看得远处的人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被世人一直崇尚的魔法，在人们看来已经是超越一切的力量了， 但和这两头巨型的君主级的生物相比，似乎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图腾玄蛇的脑袋上，莫凡和玲玲两个人早就吓得脸色苍白了。这大家伙要跟银色群主血拼，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好歹让他们两个小虫子先放下来呀，非得这么暴脾气吗？图腾玄蛇确实是暴脾气，他的眼里就只有这头冷血银色穷主。所幸这家伙还不是没有一点良心，知道将莫凡和玲玲用好几层的蛇鳞给保护在里面，否则就两个大君主碰撞出来的冲击力足以让他们两个变成碎片了。听到了嘎的几声，图腾玄蛇根本不给银色穷主一点喘息的机会。银色穷主刚要展翅而飞的时候，图腾玄蛇立刻甩出了长长的尾巴，蛇尾化作了一面山峦，拍向了刚刚脱离地面的银色穷主，打中的还是银色穷主的脸。银色穷主再一次被打落，他愤怒地啼叫起来，从他的口中涌出了一股无比恐怖的毁灭音波。毁灭音波沿着城区往图腾玄蛇那儿轰去，图腾玄蛇周围的一切在这音波之下尽数的化为乌有，坚硬的蛇鳞在这音爆力量之下也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纹。图腾玄蛇根本就不予理会，他如法炮制，那庞然如山峦的尾巴再一次狠狠地朝着银色穷主甩过去，扫过了音爆区域，更扫在了银色穷主张开的鹰嘴上。银色穷主像一个难听的歌唱家被人突然间扇了一个致命的耳光一样，音魄之力戛然而止，身体还踉跄地往后退了几步，踩踏了一栋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啊，大家伙好霸道啊。 躲在图腾玄蛇的甲胄里，玲玲的眼睛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莫凡在旁边狂点头，刚才升到天空当中的时候，莫凡是亲眼看到了整整五名的超阶法师在围攻着银色穷主，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而图腾玄蛇一出手，先是让你一招，令银色穷主尽情地用领域来攻击他，随后就是一口咬下去砸向了地面，紧接着就是两记最粗暴直接的蛇尾耳光打在了银色穷主的脸上。银色穷主那般的不可一世，那般的力量滔天，在图腾玄蛇的面前竟然除了愤怒的尖叫什么都做不了了。 好多人在看啊。 玲玲往后转去，借着图腾玄蛇的高度，他看到了城市更中央的地带，有无数的人正在远远地观望着这里的战斗，他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一些视角较好楼层较高的地方。无论是银色穷主还是图腾玄蛇，他们的体型都太庞大了，隔着大半城区都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在厮杀着。废墟的一头，筑盟议员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图腾玄蛇，几年来他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隐患给彻底除掉，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最危急的关头竟然是图腾玄蛇站了出来。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守护一族把他敬为神灵了，此刻他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实力，确实如一座城市的守护之神，是那样的令人不可思议。茫茫的白魔鹰军团无法穿过他布下的毒气结界，银色穷主更是被他打到了城市之外，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样是君主级别的图腾玄蛇的统治力明显比银色穷主更高出一个层次。城市西面的边缘，再往西是一条条的高速公路，他们沿着小平原一直伸向更内陆的城市。银色穷主扑打着翅膀，终于飞升到了数百米的高空，可这个高度也不过是图腾垫垫身体便可以咬到的。图腾玄蛇站在离银色穷主几公里的距离，这一次他放任银色穷主飞向天空，那双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他。银色穷主已经飞到了千米，他的扶摇而上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用不了多久便回到他能够施展全力的高空当中。图腾玄蛇还在地面，突然身影变得模糊，就像水里的影子在一个波纹之下渐渐地淡去一样，他消失了，如出庞大的身躯竟然无迹可寻了。银色穷主在飞升的过程当中一直留意着图腾玄蛇的动向，他很忌惮这头大蛇， 只是图腾玄蛇的消失并没有让他感到一丝的安心。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2章。果然，在他头顶上一团青黑色的迷雾不知什么时候笼罩在上面了，而图腾玄蛇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这迷雾当中了。像是在海洋中有迷雾的地方，它便可以任意的游动。它绕着一个圆心划过了一个巨大的圆环，所过的轨迹留下了一道首尾相连的青黑色的轮廓，轮廓笼廓的范围足以将银色琼主方圆一公里的区域都给罩住。轮廓中图腾玄蛇的蛇鳞上那些印记痕纹和古老的符号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整个环形的轮廓面之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充斥着无数悲咒的照天八卦图案一样，笼罩在了银色琼主的头顶上。这虚无的力量渐渐地凝实化了，渐渐地变成了一块块古色的石碑。每一座石碑都超过了10米，他们之前的印记痕纹和符号形态所致，于是原本只有一个泛着青黑色光芒的图腾图案，顷刻间变成了由无数块古老的磐石而聚成的苍天的碑印。苍天碑印重重的压落，从高高的云层坠落在大地和天空之间，这片广袤的空间当中依然是那么醒目，即便站在城市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碑印准确无误地砸在了银色琼主的背上，像是一颗扁平的圆形的陨石从天空不小心滑落到人间似的，能够造成毁天灭地的威力。银色琼主被压倒在地面上，碑印被施加了很强的土系魔法，本身体积就惊人，再加上土系的重力立场，便可以让一个碑印堪比几座山脉叠加在一起的重量。又听到了轰隆隆的响声，大地都不堪重负地沉了下去，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深渊。这个深渊就在两条平行的高速公路之间，公路上溅满了银色琼主的鲜血，压到了地底。图腾玄蛇根本就不是放任银色琼主飞到天空当中，而是连让他站在地面上的权利都没有，直接把他镇压在地表之下，蛮横至极。哇，好逆天的技能啊，这是图腾特有的能力吗？莫凡从图腾玄蛇的脑袋上俯视着地面那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满脸震惊地说道。难怪唐月之前会说，只要等到图腾玄蛇熬过了蜕皮期，那些议员便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惊天的能力，恐怕已经站在这个世界生物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有这样一个神明庇佑着杭州城，又何来的隐患而言呢？碑印在深渊当中碎裂开，变成了无数的碎石，银色琼主狼狈不堪地爬了出来，他的脑袋上、背脊上和翅膀上都布满了鲜血，固若金汤的羽毛不知掉落了多少。在战斗之前，他的领域就被筑盟议员拼死摧毁了大半，现在又跟实力明显高出于他的图腾玄蛇对抗着，简直被打得体无完肤了。银色琼主这鲜血淋漓的模样被城市远端很多人都看到了，人们惊讶了很久很久，也似乎笼罩在了白色魔鬼军团的恐惧下很久很久。当看到统治者银色琼主被图腾玄蛇这么重创，禁不住地欢呼了起来。 他确实在保护我们，这条摩天之蛇明明是在保护我们呢。 城市里已经有人大声叫了起来。 是啊，当初我们错怪了他。 一名曾经在西湖目睹了围剿图腾玄蛇那一幕的老者说道。当时这名老者跟西湖周围的人们都一起响应筑盟议员的号召，希望把图腾玄蛇这样的隐患给彻底处决。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呢？假如当时他真的被处决了，那么他们恐怕早就死在这群白色魔鬼的利爪之下了。 人群当中负责保护市民的唐月有些激动地看着远处的图腾玄蛇，眼睛里面也泛起了泪花。瘟疫不是他带来的，他也没有杀死过任何一个人类，他或许体型庞大，气息强大，让人们对他产生恐惧，可他始终都藏在西湖之下，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现在图腾玄蛇证明了自己，人们也对他有了彻底的改观，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天空中白色的白魔鹰军团攻势已经明显的弱去了，他们自知无法冲破蛇毒结界，便没有再做无意义的牺牲。城市的边缘，白魔鹰的尸体已经铺在街道上一层又一层了，看上去非常的壮观。银色穷主在被图腾玄蛇重伤之后，纵然有再大的怒火，也不敢再对这座城市发难了。他啼叫着命令着白魔鹰军团为他做掩护，他展翅高飞，飞去的方向正好就是西面。 他这是要逃走吗？ 那是肯定了，呼唤那么多小弟进不了图腾玄蛇的身，单挑又被暴打，那除了逃还能怎么样啊？莫凡说道。图腾玄蛇真心的很强，可以说是莫凡见过的最强生物了。什么一苍狼、巨蜥尾龙、五壳巨蜥，还有沼泽千宫，在图腾玄蛇的面前估计都是小爬虫了。能不被一口毒液直接喷死，那就算他们有几分本领了。也幸好这条图腾玄蛇戾气心并不重，遭到祝盟议员跟罗冕议员那么折磨，遭到杭州市民们那么讨伐，依旧没有心生怨气。不然这头图腾玄蛇跟银色穷主一起进攻杭州的话，那这座城市估计就此就作废了。那些高手们联手都敌不过银色穷主，而银色穷主又被图腾玄蛇打成这副模样，图腾玄蛇如果真有毁灭之心，完全不需要什么军团，自己一条蛇便可以带来毁天灭地的效果了。嘎嘎的声音又响起了，胜利的图腾玄蛇并没有去追击银色穷主，银色穷主有太多的保命能力，追逐出去也没什么意义，他只是扬起了高傲的蛇头，发出了响彻一片天空大地的咆哮。他的声音传得非常的远，不仅是西面，其他几个方向上的大森林、大平原和大河域都回荡着图腾玄蛇的这一声吼叫，像是在昭告，一方面昭告西岭的统治者银色穷主被他击败了，另一方面更是在昭告四方的妖魔们，他图腾玄蛇就在这座城内，敢越雷池半步，必定会大杀四方的。说通俗一点，这座杭州已经被图腾玄蛇给承包了。图腾玄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莫凡回想起了湖心岛当中那些壁画，见识过图腾玄蛇发威，才知道它究竟有多么强。当真如神明，庇佑着这座美丽如画的古老传承之城。随着白魔鹰军团跟银色群主一起从天边退去，这座城市人心惶惶的警戒也终于解除了。安全隔离结界的人们返回到了自己的城区，新要塞的防御也恢复了正常，并且其他地方也调派回了不少的天鹰法师来进行全面的防守，让杭州能够安宁。这次战役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天鹰上，西岭的霸主从来没有跨过他们自己的地界，导致了军方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和白魔鹰们同个祖宗的天鹰就此会叛变。天鹰是军方最重要的空中战斗力量，一旦天鹰瘫痪，领空将会立刻变成妖魔的区域，妖魔可以随意跨过他们地面上设置的重重障碍。所幸图腾玄蛇力挽狂澜，将一切隐患都阻挡在了城市范围之外，否则这次重大的战略瘫痪带来的损失将会难以估计的。众人返回到了西要塞，白魔鹰的离去并没有让大家放松警惕。西岭往北面的方向是一大片的森林，里面栖息的妖魔早就蠢蠢欲动了，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的，所以一场战役结束之后绝不能马上松懈，更应该加大防御措施，防止那些小妖魔们趁火打劫。 奇怪，以往那些妖魔们都会趁机来袭，给我们防线制造一些压力，为什么这次他们变得格外老实了？ 白魔鹰军团都已经为他们打头阵了。 军师云峰站在整个要塞最高的瞭望塔上，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想是图腾玄蛇的余威还在吧。 唐中开口了，图腾玄蛇的那声昭告可不是随便吼的，岂止是周边的小妖魔族群们没敢动一点歪念头，就连其他三个方向上的东要塞、南要塞和北要塞都惊喜地发现，他们防备的那些妖魔部落们活动范围都退后了好几十公里。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3章，脸上还没有完全恢复血色的筑盟议员轻叹了一口气，神色有些复杂。 筑盟， 审判长黎天刚要开口，筑盟议员摆了摆手说道， 放心吧，我的隐患战略不会再将图腾玄蛇给列入其中，无论如何他都救了我们大家，为我们挽回了一个很可能难以弥补的巨大战略失误，我还要感谢他。 说着这番话，筑盟议员目光不由得往西要塞外面那头盘踞在周围的摩天之蛇看了一眼，好像感受到了注视。图腾之蛇从休息状态当中醒了过来，他慢慢地把脑袋探了过来，根本不需要完全支撑起身体的高度，就可以和西要塞的瞭望塔很接近了。硕大的脑袋凝视着站在塔上的众人，突然间张开了山洞一样大的嘴。筑盟议员胡须一扬，整个人警惕地绷了起来，魔法的光辉都已经在显现了，可图腾玄蛇却反哺一般把食道里的一团什么东西给吐了出来，带着胃酸看上去又有几分恶心的这团东西滚在了众人的脚下。莫凡捏着鼻子依稀感觉有些眼熟， 好像是一个人。 唐中有些诧异地说道。筑盟议员一听，脸上立刻卷起了怒气，他用手指着图腾玄蛇说道， 好啊，你竟然吃人，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将你绳之以法。 筑盟议员的气势很足，但不曾见他动手，别说他现在是带着伤，即便是完好无损的状态也没法是这图腾玄蛇的对手。莫凡一看筑盟议员这样敏感的样子，哑然失笑了， 别紧张，这是罗冕议员。 大家这才仔细一看，这一团被胃酸包裹着的人他突然动了起来，身上的皮和肉都被胃酸给消化了大面积，却居然没死透，趴在地上显得痛苦无比。他双手无力，但却死死地抓着筑盟议员的腿，从一名光鲜无比的议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被消化了一半还没死的丑陋怪物，反差大得让人不敢直视了。可在莫凡、玲玲和冷清来看，他是咎由自取。 原来是罗面老哥，我们送给王小军的空间手环怎么落到了你的手上？ 筑盟议员冷笑地说道。罗面议员不停地祈求众人救他，他先是从筑盟议员的脚下祈求了很久，发现没效果之后又拼死往唐月那里爬去，他话也吐不出来，他知道图腾玄蛇最袒护的就是唐月了，只要唐月一句话，自己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蛇当中活过来。唐月缓缓地蹲下身子，也不嫌脏地看着面孔已经被腐蚀掉的罗冕议员。就在大家以为唐月终究心软要留他一条命的时候，唐月干净利落地从罗冕议员的手上夺走了空间手环，然后又厌恶地说道， 这份拿性命换来的荣耀根本不属于你。 空间手环里的英红草被取出来了， 很快就送向了总隔离区。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还是在第二批感染者病死之前送到了。陆先生以最快的速度配置出了温病的良药，分发到了所有的感染者身上。很快那些轻微感染的人都恢复了健康，而重病者们需要的就是多休息几天，便可以和他们的家人团聚了。总隔离区内有欢声，也有泪水。经历了温病的折磨，又遭到妖魔袭击的人们早已经身心疲惫了。当这一切都化解之后，身处其中的他们便会更加懂得生命的宝贵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从病痛跟侵袭中活下来，那是因为一个少年和一只血统混杂的天鹰。血统混杂的天鹰已经埋在了这片大地的某个角落，就像图腾玄蛇隐秘在西湖当中静静地守护着城市一样，他也是这城市的守护神。无论他的血统有多么卑微，他的实力有多么的弱小，这份恩情埋葬在土里边也势必被人们传颂千年。而灰鹰用生命背回来的少年，直到所有人都康复之后，他都没醒来，一直沉睡在西要塞的军医处。他没有了灵魂，是一具空壳，可就在一切平静下来的那一天，他这具空壳却受到了整个西要塞军民们最崇高的致敬。就和灰鹰一样，他弱小，同时连军衔都没有，可是为了保护大家，他愿意付出一切。看着这样一个还未成年的冰冷身躯躺在荣耀的列阶上，人们清楚地领悟到了，值得尊敬拥戴的绝不是高职位和年龄，更不是强大的力量，而是那颗不曾受到一点侵染的赤子之心。看上去可怕至极，却有可能是拯救你生命的守护者，看上去慈眉善目总揽大权的，却可能是一个将引爆灾难的毒瘤。这次的危机引起了人们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铭记的也太多太多，只是希望将来这座杭州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也期望在危难关头会有更多像王小军那样的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小小年纪穿行在令整座城市闻风丧胆的白魔鹰军团当中，没有军衔却不畏强权，让一切走向尽头的往往不是强大的敌人，而是自身开始堕落腐朽没有丝毫抵抗的怯弱之心。他会像温病一样在人群当中肆意蔓延的，会将一切都给摧垮。 真的不能将他救活过来吗？ 玲玲趴在能够保存遗骸的冰床旁边说道，眼睛里面带着些许的期盼。陆先生摸着苍白的胡须，神色有几分无奈，摇摇头叹息道， 传言治愈系最高魔法是拥有复活的能力，老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已经触碰到了，只是所谓的复活，那也需要灵魂保存完好。哎，他现在的状况是身体保存完好，灵魂却已经被夺走了大半。要将他救活，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个地方。 玲玲急忙询问道， 是哪里？快告诉我。 陆先生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开口了， 帕特农神庙。 莫凡脑子里面一闪，帕特农神庙，自己好像第二次听这地方了。记得自己询问如何解救许昭廷的时候，唐月就告诉过自己这个，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治愈系的最高殿堂吗？假如这里真的可以让王小军重新苏醒的话，那杭州政府出面难道还不足以请动神庙里的那位治愈系的大师吗？ 既然知道哪里可以救他，为什么不马上把他送到这个什么帕特农神庙呢？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拥有复苏灵魂的本领，一方面绝不会轻易使用， 另一方面，他们现在拒绝所有的访客，别说是市政府出面，就是我们国家魔法协会的会长亲自请求，都未必能够换来这一个灵魂修补。 那就是没有救了吗？莫凡说道。 暂且当他是一直沉睡着的吧，也许会有奇迹，他的灵魂会慢慢的苏醒，即便再渺茫，我们也会看护着他。 陆先生说道。西湖再一次走过杨柳排排的苏堤，便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不单单是柳叶飘絮，满空满地都是，更在于这条苏堤上都是游客，人们不停地朝着西面的湖水望去，希望能够真正亲眼目睹图腾玄蛇。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4章。一夜之间，图腾玄蛇成了景点一般，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这里，人们甚至忘记了前不久这里还处在警戒当中。只可惜从那场战斗结束之后，图腾玄蛇就再也没有现过身了，人们到这里看到的不过是一滩湖水。图腾玄蛇的事情已经传过来了，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杭州城的的确确有一个守护神在，难怪这么漫长的历史当中，这座城市受到妖魔袭击的次数是最少的。一切恢复了平静，苏堤上有老人在散步，情侣坐在长椅上幽会，一家子的游客慢悠悠地在欣赏着。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那份恐惧彻底消失之后，这份平和跟休闲便随处可见了。人们是否懂得珍惜，便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拿，送你的。 唐月老师轻轻地一甩黑色的蒲发，露出了一个娇美的笑容。莫凡有些疑惑地接过了唐月送来的礼物，缓缓地拆开了外面裹着的东西。这是什么？硬邦邦黑乎乎的，莫凡问道。 你要的东西啊？ 唐月认真地说道。莫凡心里不由得嘀咕了起来， 我要的是你唐月这个人好吗？这东西拿来干嘛呀？ 这是图腾玄蛇退下的鳞片，你可以拿去做一件保护身体部位的楷模具了。 唐月说道。 哦哦哦，怎么不多给我一点？我还想多做几套呢。 莫凡看着这看上去大概只够做一件楷模具的蛇鳞材料说着。 这不是一鳞，而且退下来的鳞片非常难熔炼，我是找了一位很出色的楷具大师才勉强熔炼出了这么点儿，你不要算了。 唐月没好气地说道。能做楷模具的材料是很特殊的，往往要夹杂着1%概率还小的一种异元素的妖魔材料，才能够用来锻造、冶炼、镶嵌、烙印。图腾玄蛇退下来的蛇鳞当中基本上没有多少可锻造的异元素，要整条蛇鳞都能够用，都可以批量生产了。模具这东西终究是稀有的，不仅是锻造起来难度很高，更在于材料难以寻找。有一件护身衣也不错了。莫凡咧咧嘴，哪儿敢不领唐月的情呢？ 蛇鳞是很特殊的材料，尤其是图腾玄蛇的，我推荐你到东方明珠魔法塔去找一位优秀的锻造师来做，这蛇鳞不是什么锻造师都能够驾驭得了。 唐月叮嘱了一句。 哎呀，我在杭州也待了很久了，应该滚回学校了。 莫凡把双手枕在脑袋后面，笑容懒洋洋的。 这次你也立了很大的功劳，我们杭州审判会这边给你一个非常难得的名额。 唐月笑着看着他。什么名额？莫凡立刻问道。 回到学校你就知道了，不用谢哦。哼。 唐月神秘地笑了起来，隐约记得去洞庭湖平原历练的时候大概是年初的样子，而这次返校呢都快接近年末了。莫凡不禁反思，这大半年自己都经历了什么鬼。先是一条肥硕的拥有龙族血统的大蜥蜴，随后是一个残忍如魔鬼的刽子手军统，紧接着自己变身野人在外面晃荡了几个月，跟一只五壳巨蜥和找毒千宫玩智商，最后到杭州城探望了一下妹子，谁知道又整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要不是自己依旧滚回了明珠学府，穿上了魔法高校的学服，还真他娘的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呢。怎么感觉这地球不比火星来的安全呢？算了，别想那么多了，还是赶紧回公寓得了。掏出了藏在花盆下面的钥匙，莫凡麻利的打开这公寓的门。 啊，穆姐姐，那个周淑明未免也太嚣张了吧，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要让你成为他们周家的媳妇儿，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实力是很强，可是也不能这样让你难堪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霸道总裁，除了大魔头那个混蛋，我就没见过像他这样狂妄和不要脸的。 艾图图在屋子里面气呼呼地说着，木奴娇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苗条的身体陷入到了柔软当中，她的头微微地往后仰着，长发顺着沙发被垂落了下来，扬起的脖梗雪白而光滑，像一只高贵的天鹅。她用手揉着自己的眉心，看上去有几分疲倦。她并没有回答艾图图的话，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木奴娇偏过头看了一眼玄关的位置，微微地蹙起了眉。咯吱的一声，厚重的房门被打开了，一个身姿挺拔面带笑容的青年从门后走进来了。他先是往大厅里看了一眼，紧接着脱掉了鞋，把鞋放到柜子上，随手把背包挂在了身边的挂钩上，顺势又脱掉了御寒的外套，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明显习惯这儿的布置了，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没有一点生疏。大厅里面，木奴娇和艾图图都瞪大了双眼，就那样看着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子待了好几秒钟。 嗯，木姐姐，我是不是看到鬼了？ 艾图图不可思议地说道，随后又看了一眼窗外，阳光明媚，光线充足地照着整个大厅，没听说过什么鬼魂可以大白天这么行动自如的。木奴娇只是盯着他一言不发，眼睛里面饱含着复杂的情绪。 是哪个混蛋竟然比我这个混蛋还更嚣张啊？艾图图大小姐，你尽管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来替你帮你骂死他。嘿嘿。 莫凡说了一番很没有骨气的话，脸上挂着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随意笑容。 你。 艾图图指着莫凡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强行咽了一下口水，调整了一下状态，才终于说道， 你不是死了吗？ 那么多跳悬崖的都没死，我怎么可能就那么轻易的离开？更何况我走到哪里放心得了你们孤儿寡母的吗？便宜了别人那可不是我的作风啊。 啊呸，我们是姐妹不是母女。 艾图图气恼的反唇相讥道，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啊，你是人是鬼？要是人的话，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死了？要是鬼的话，你做鬼都想打我们两个姐妹花的主意，简直是禽兽不如。我告诉你，我艾图图可是觉醒了亡灵系的，你要是再敢上前走一步，我就把你收了。 艾图图大叫道。而一边的位置上，木奴娇好像有话要说，特意用手推了推艾图图。艾图图也是彪悍地张开双手护着姐姐，接着说道， 你休想碰我们一根汗毛，你最好赶紧去投胎重新做人。 木奴娇终于还是忍不住了，上前走了一大步，用身子挡在了艾图图的面前。 没事姐姐，我不怕。 艾图图说道。木奴娇轻咳了一声，红着脸低声说道， 那个图图，你先去把衣服穿上。 艾图图怔住了，缓缓地低下头。 啊！ 艾图图惊羞地尖叫了起来， 你这个禽兽，你怎么把我的衣服给变没了？ 一 边喊着爱图图，一边捂着往楼上逃窜去，画面美得让莫凡这鼻头一热。木奴娇看着爱图图那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不由得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这爱图图的神经得有多慢呢？这个公寓已经好长时间都只有他们两个在住着，外面的天气虽冷，房间里面却有暖气。爱图图平时呢有些不拘小节，在家里面嫌勒得太紧就会豪放的脱下来，脱下之后往往又不穿上，就很没形象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很多女孩子独自在家的时候也会如此的，只是没想到莫凡这家伙突然间死而复生闯了回来，好好一个清白的女孩就这么被看个精光了。还是你的习惯好。哎，你不意外吗？大厅里面只剩下莫凡和木奴娇了，莫凡说了一句略显邪恶的话，木奴娇的眼中带着羞怒之意，本来以为莫凡能够活下来欣喜才是，可这么一闹反而觉得这家伙别有目的似的，于是也禁不住说道， 意料之中，像你这样的坏人总是不那么容易死的吧。 哼，原来你也是蛮毒舌的。哎，还是说我能够活下来其实早已经让你芳心大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矜持了吗？啊，莫凡笑眯眯地看着木奴娇， 我是木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25章。木奴娇也不在意，不管怎么样他还能活着那就比什么都好了，否则自己真的放下所有的端庄贤淑去骂他，他都听不见了。 莫凡， 爱图图就像母狮爆发的声音从二楼传了出来，整个房间都震动了。木奴娇看了一眼楼上，又看了一眼莫凡，开口说道，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句话，木奴娇便踩着毛茸茸的小拖鞋，扭着细细的小腰往楼上走去，留下了大厅当中一个人承受咆哮的莫凡。 哎呀，不是应该有一个劫后重逢的拥抱吗？ 莫凡看着飘走的木奴娇苦笑着说道。木奴娇已经踏上楼梯了，他只是回眸瞄了他一眼，却没有任何表示，继续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了。莫凡看着他的曲线和苗条的身影，心里便略觉得可惜。木奴娇回房之后轻轻地掩上了门，不由得身子靠在门背上，轻仰着脑袋，闭上了眼睛，如释重负一般。过了很久，他润红之间的唇角微微浮了起来，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变得更值得期待了。尖锐的声音就没有在莫凡的耳边停歇过，爱图图其实已经气呼呼地回房好长一段时间了，就是咆哮太有魔性了，没个很长时间完全没法平静下去。躺在沙发上，莫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展空老大应该跟这几个人打过招呼了，虽然还没有确切地得到自己活着的消息，但并不像外界那样传得彻底死透了，想来这段时间为自己担心的人也不少吧。这种有人牵挂的感觉还真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豁达心态终究是自欺欺人的。每个人都需要存在感，假如你的生死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尤其是渐渐在乎的人，那还真不如死了，或者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清晨很明媚，昨夜飘落下来的树叶依旧铺满了学校的羊肠小道，也轻轻地荡漾在小小的湖水面上，别有一番秋意的盎然。一觉睡到天亮的莫凡携着两位美人室友一起踏入了明珠学府，心情怎一个美好轻快呢？在别的霸道总裁剧里面，往往都是左边童颜俏皮，右边端庄娴雅，迈着王霸之气的旁气侧漏的步伐，带着那一副玩世不恭，翩翩校霸学霸都得俯首称臣的笑容， 眼神玩味到有任何不长眼的人出来挡道都可以放射出我叶良辰要玩你有100种办法的锐光。莫凡觉得自己已经很接近这种境界了，唯一还差的便是俩漂亮娘们一点都不配合，不是小鸟依人的温柔贤惠的站在自己身边，而是高傲大小姐的相互挽着走在前面。 母姐姐，那个是林廷玉，周淑明的狗腿子。 爱图图走在校园大道上，指着前面一个男子说道。那男子耳朵很尖，立刻就转了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爱图图跟木奴娇，又看了一眼离俩女孩很近的莫凡。 哟，爱大小姐又换跟班了，下次要换也好歹换一个长得白白净净帅得一塌糊涂的，找这么一个模样的，大小姐就确定会好使。还是说这是你们新雇来的挡箭牌？哎，是挡箭牌的话实力应该还可以的吧，可不要又像上次那样被我们周淑明老大给一招放倒了，中看不中用。 一名粉饰的跟个漂亮公子哥的男学员走了过来，丝毫不忌惮爱图图学员小魔女的称号，语气更是放肆地说道。粉公子说话这语气是轻慢轻慢的，莫凡慢慢地在自己脑海当中浮现了娘娘腔这仨字儿，顺手抓下来就贴在这个粉公子的脑门上。等等，这货刚才侮辱了自己啊。莫凡暴脾气上来了，大步跨到了那个粉公子的面前，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盯着这个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家伙。你刚才说什么啊？粉公子一点不怕，稍稍扬着头看着莫凡，一脸讥笑道。 我说你是跟班，惹恼你了？那让我猜猜，你又是哪个世家的什么首席弟子之类的？ 莫凡一把拽住这粉公子漂亮的领结，瞪着他恶狠狠地说道，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这张脸，哪里不帅得一塌糊涂了？一旁的爱图图听到莫凡这理直气壮的质问，差点没把高跟鞋给踩歪了，更有一种想拍死莫凡的冲动。而木奴娇更是嘴角微微的一抽，真心对这人无语了。 小子，我建议你最好赶紧松开你的爪子，不然我林廷玉不能够保证你得嘴叼着自己的双手到学校医务室去恳求治愈系老师给你接上。 林廷玉声音突然间变得很冷很冷，他任凭莫凡拽着领结，可是他的眼神已经泛起了寒意了，气质和刚才那娘娘腔的模样是截然不同。 你还挺拽的，你侮辱了我，换作我以前早就把你扔到大马路上当鞋垫了，绝不会给你再一次重新说过的机会。 莫凡一点没有松开的意思，俩人瞬间剑拔弩张，倘若气息这种东西真能够看得见的话，应该是已经凝成了两团激烈碰撞的小宇宙依附在两人周围。 这句话你可记着， 冷意十足的林廷玉含着声音说道。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名身材略显几分高挑的男子从另外一侧走了过来，此人气场十足，一路过来路上围着的人都给他让开路，并且都是一副有人要倒大霉的幸灾乐祸的模样。 什么事啊廷玉？ 高挑男子走过来，自有一份校霸的气度在，甚至询问的时候还非常有礼貌地朝着木奴娇点头微笑，看来此人要过来主持大局了。 东方大哥，你也看到了，我生平最讨厌别人碰我的领结。 林廷玉说道。 有些事儿习惯就好了。 莫凡笑着说道。莫凡也真是手贱，别人说了自己的逆鳞，他还要特别去用力拽一下，直接把这个花一样的领结给从林廷玉的脖子上扯了下来。林廷玉这瞬间就要暴走了，结果还是那个复姓东方的人给拦住了。 你死定了。 林廷玉指着莫凡，已经把怒气上升到另一个级别了。莫凡随手就把领结给扔了，目光挑衅地看了一眼林廷玉说道， 男人不适合戴这种花一样的领结，太娘炮了，我是在帮你啊。 林廷玉的脸色铁青了起来，他刚要开口，结果莫凡又先说话了。 哎， 你别告诉我你生平最讨厌别人说你娘炮啊啊！ 我要宰了你！ 林廷玉就要扑上来了，要不是人多，连魔法都会直接动用的。一旁的那位东方姓氏的男子马上过来拉住了林廷玉，生生把这位粉公子从人群当中给拖了出去。一群等着看好戏的人们一个个的发出了惊奇之声。林廷玉修理人是从来不分场合的，为什么他就这样走了呢？难不成这个敢侮辱林廷玉的人大有来头吗？ 好奇怪啊，他们竟然就这么走了。 艾图图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莫凡，你和东方明认识啊？ 木奴交着目光注视着莫凡，像是看穿了什么。莫凡耸耸肩，浑然不在意地说道。 没什么印象，输在我手上的天才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不远处将粉公子林廷玉拉走的东方明身子明显的一个踉跄，就差那么一点点，永远被剥夺了审判员资格的东方明便跟着情绪失控的林廷玉杀了回来。校园主道上，林廷玉一眼不甘地往后看去，还真被莫凡给说中了。他生平最讨厌的第一件事就是别人动他的领结，最不能容忍的第二件事就是别人说他是娘炮。刚才那个人简直犯了死罪上的死罪了，若不能讨回来，他以后如何在这明珠学府混下去呢？ 东方大哥，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们这些人想要在木奴娇面前保持一个好的形象，但我不想给他什么面子。 林廷玉气愤地说道。 我是不想你吃亏。 东方明说道。 我怎么会吃亏？等等，你的意思是他的实力比我强？ 林廷玉觉着几分可笑。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